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4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接速急办三年受理群众反映3100多万件，12345市民服务热线对群众疫情期间的急难筹盼提及响应设定2小时和24小时两个办理时限。激浪巡回赛美国铜山站谷爱凌2天3赛，收获1金1银1铜。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北京市推动接速急办改革三年以来，共受理了群众反映超过3100万件诉求的解决率从53%上升到89%，满意率从65%提升到92%。根据了解，2019年北京市以群众诉求为哨，推动政府职能部门向基层报到、向一线报到、向群众报到，推进吹哨报到向接速急办的深化延伸，建立起市委统一领导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各区、街道、乡镇、社区村和各部门各单位闻风而动，接速急办的为民服务体系。此外，北京全市上下聚焦诉求反映集中的高频共性的问题，开展重点领域和区域的治理，对于持续时间长、解决难度大的诉求开展了专题研究，制定解决方案，完善政策的措施，市区、街道、乡镇三级协同联动，集中力量来推动问题的解决，推动接速急办向主动治理、未诉先办进行深化。2021年1月到11月份，北京市通过每月一提工作机制，已经解决了16.8万套房产证的难办问题，为1.78万名劳动者追发工资2.14亿元，扩增1.3万个幼儿园普惠学位。我们再来关注新闻广播记者杨帆从北京党建引领接速急办改革论坛上了解到，自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12345市民服务热线对群众疫情期间的急难筹盼提及响应优先办理，共梳理了疫情防控诉求31类158个具体项，设定了2小时、24小时两个办理时限，全力的解决物资保障、疫苗接种和小区封控等问题。北京接速急办的改革报告显示，在今年的年初，以我为群众办实事为抓手，在补齐民生短板上，全市全年共解决16.8万套不动产登记的历史遗留问题，建成2000张养老家庭照护床位，建成了200个农村邻里互助养老服务点，发展养老助餐点1015个，750个任务村，完成了美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96家医联体核心医院和3级医院为基层预留号源比例提高了30%以上。我们再来关注滑雪运动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12月18号和19号这两天，谷爱凌在激浪巡回赛美国铜山站的3项赛事当中拿下了1金1银和1铜3枚奖牌。谷爱凌正在影响着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走进滑雪运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在我9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在这里完整的完成一些山路赛道的滑行，回到熟悉的赛场，但是赛程却给谷爱凌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受到天气的影响，原定于北京时间12月19号凌晨进行的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决赛，提前到了18号凌晨进行，谷爱凌不得不面对一天双赛。不仅如此，两项决赛的间隔时间只有短短的3个小时。在率先进行的 U 型场地的比赛中，谷爱凌发挥出色，动作轻盈流畅，腾空高度高，她的第二次滑行干净利落，具有一定难度，得到了96分的高分，成功拿到了 U 型场地的金牌。赛后谷爱凌表示，今天的比赛让我很享受，让自己不断进步，尽微薄之力推动这项运动的发展一直是我的目标。我对自己的第二次滑行很满意，但我知道我还能做得更好，下一次我会做得更好的。备战3小时后的坡面障碍技巧决赛，谷爱凌相当轻松。回到休息室，她补充了一些自己喜爱的法式吐司，拥抱了妈妈，并且和朋友发了一会儿信息后，谷爱凌就重新返回了赛场。不过，不甚理想的天气多少还是限制了谷爱凌的发挥。最终，凭借着第二次滑行得到的89分，谷爱凌拿到了第二名。 收获了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的银牌。 Honestly, I was really struggling in slope today. 我一直在和糟糕的天气做斗争，天气条件给我的三次滑行都带来了困难。我还是很开心顶住压力完成了比赛。其他的选手也面临着同样的天气条件，虽然并不理想，但是大家都很享受比赛，并且战胜了糟糕的天气。 There were some really inspiring tricks happening today, so I was just excited to be a part of it. 北京时间12月19号，谷爱凌又迎来了铜山的第三场比赛——自由式滑雪道具赛。这个项目并不是冬奥会的比赛项目，赛道由三组道具组成，考验选手的综合能力。谷爱凌轻松地完成比赛，并收获了一枚铜牌，与此同时还拿到了最佳动作奖。竞技成绩优异、自信开朗、阳光的谷爱凌圈粉无数。她不止一次地表示，希望借助自己的影响力推动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而现在，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因为谷爱凌开始走进滑雪这项运动。八达岭滑雪场的滑雪教练魏京毅说道：“ 在滑雪，就是特别有喜欢的一个女生是谷爱凌。当时其实不是很了解滑雪，然后就是因为冬奥会的原因，就是觉得接触一个运动也不错。” 滑雪爱好者陈女士说：“ 我特别喜欢谷爱凌，是受这个影响，然后。”才开始学滑雪，以前也没有接触过。今年感觉我们应该会办得很成功吧。 我们再来关注，从12月18号开始，八达岭滑雪场2021到2022的雪季也是正式的开启。冬奥会前的这个雪季，滑雪运动持续升温，雪场是人流如织。我们来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张泽瑶和妈妈一起来到八达岭滑雪场。平时泽瑶就酷爱滑雪，每个雪季都要滑好几次， 就感觉挺好玩的。滑雪乐趣很好玩，我喜欢滑雪， 就是很早就想来，就是选了这个地方来。 陈女士则是得知滑雪场开板的消息后，特意和家人一道前来。 见人有点多，然后就每个关卡都有教练，然后不会让你去撞人啊这样子。 为了筹备雪季的开启，八达岭滑雪场的滑雪教练们也做了充足的准备。滑雪教练刘超说道：“ 今天是我们八达岭那个开板仪式，主要是负责这个单板教学，因为单板是现在的主流趋势嘛，现在滑单板的人年轻人嘛比双板越来越多了。我们会提前写一些教案，对于这些新手或者是这些小孩或者是老年人，我们都有不同的这个滑雪方法去教他们。” 为了雪季的开启，八达岭滑雪场也进行了升级。八达岭滑雪场总经理姚玉介绍， 八达岭雪场作为03年的一个老牌雪场，经过简单的修整之后，上一雪季我们以全教学无鱼雷为主题，北京周边来说唯一一个实现全天候关卡教学的雪场。对着冬奥之年，今年八达岭雪场有了全新的提升，让我们的中级雪道两边都进行了拓宽，高级道完全的修通，那么新增了一条400米的拖牵。那么我们希望在冬奥之年响应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大环境下，更多的喜欢滑雪的朋友来到安全的全教学的雪场来体验滑雪带给大家的乐趣。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7.2，属于中度拥堵。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的新闻和全国的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到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新动力。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在贴心服务中传承价值，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居停之所。垂询热线8501-5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